跟住落嚟呢只歌咧，通常都萬幾人一齊唱噶啦。知唔知系咩歌啊？唔知嘅听听好嘛？嗯。好多谢你们，真真正正俾我感受到一个歌手能够喺台上高同所有人分享音乐嘅感觉。有冇兴趣继续同我一起唱？OK， 一、二、三。你问我爱你有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